好啊，翻嚟第三节星期二得到啊，咁我哋啱啱又讲完一节吓、啊，关于呢个一百无上市，咁啊，今日我哋好多经济话题、啊、，Tony。 系啊， 我哋第呢节都谂住再讲经济嘢，系咪？ 呢节要讲下啲楼市嘅，其实最近少讲咗啦。 系 咁啦，因为咧，我哋即系同啲朋友多咗出去睇下楼啊，睇下啲示范单位啊，咁样咧，其实你去睇一次示范单位咧，你基本上咧你。睇住部電話嗰啲叫做股票報價咧，你覺得係 bullshit？ 嗯， 點解咧？ 咁嚴重？ 係啊，完全 bullshit。喂，你睇一次嗰啲叫示範單位嘅現場咧，你會彷彿而家係香港恆指係六萬幾七萬點。 嗯， 喂，派錢咁嘅款嘅好似個個搶樓， 係、嗯、單位買唔到啊！佢哋依係要入飛，即係俾咗錢去，係等有結果公佈，係賣唔賣到俾我 啊？嗱、欸。其實就唔使俾錢嘅，因為通常咧，而家咧，因為我都抽咗、嗯，都落咗飛去抽，係啦，咁啊就無謂幫人哋宣傳啦、嗯，所以都唔講邊個盤啊，咁啊，但係咧， 其實都唔係好多盤啫， 新盤王呢、啊這個已經叫。 咁佢咧就話咧，因為琴日睇新聞就話咧，超額認購十倍啦，咁啊仲未收夠飛，可能遲啲咧就會收到成萬張飛。 嗯， 喂，你而家嗰啲？即係 而家嗰個超購好犀利咯，即係入飛。 嗱，其實咧點解咧？因為而家好多時候咧，你譬如你想買都好啦嚇，咁咧就嗰啲地產代理咧就會幫你咧就出嗰啲本票嘅，因為而家佢發展商要收本票，就費事你賭白頭片啊嘛。咁但係咧你唔使自己俾嘅喎，原來咧係地產公司咧幫你出本票㗎，一張十萬蚊。 所以其實呢樣嘢咧，我叉開一陣啦，即係從來都睇到咧，監管機構咧對於你即係個市場，佢想施加限制，其實係冇用嘅。到最尾，當你嗰個咁熾熱嘅時候咧，就有好多人幫你去出賣，即係好似如果股市暢旺嚇，咁啲證券行就做孖展做大啲俾你啫嘛。 係啊，做大好多倍咯。譬如咧，你擠一萬，佢就俾你抽十萬啦、 啊； 你擠百萬嘅，俾你抽一千萬啦。 係啊， 就係咁解咯。咁其實個原理同埋你去入錢，即係入紙去抽嗰啲孖展去抽嗰啲新股一樣嘅。咁、 啊、 譬如你抽啲樓盤，咁佢可能推三百個單位，咁咧依三百個單位咧就初初定價會平少少嘅。咁如果你抽到個籌係頭啲嘅，你咪嗰個價錢會平啲咯。你一定買到啲平少少嘅單位噶嘛，係咪？咁啊，有啲網友就開始就講啦，哇喂，你又話唔睇好新樓嘅咁樣，咁我當時話俾人知， 你以前係唔睇好新樓的確。 唔係啊，唔睇好新樓咧，係嗰啲揾笨嗰啲，基本上隔離賣一萬蚊，佢係賣你兩萬幾，就標榜係豪宅嘅新樓嘛，嗰啲我叫人哋唔好買嘅，因為你買落去實輸嘅。而家都仲適用㗎、嗯，你睇下大角咀嗰啲咧，賣到兩萬幾蚊嗰啲咧， 即係你講最主要係市區入邊扮豪，明明係舊區，但係扮係豪宅，而单栋嘅通常系， 就算唔系单栋嘅，有啲咩嗰个咩帝丰皇殿系嘛？ 哦，咁嗰个就好夸张啊！ 喂，大角咀嗰个唐美道嚟咋，卖你两万几蚊尺，嗰啲买落去边个都输啦。而家个市啊，升咗咁多年啊，佢都要输钱嘅，攞出嚟卖，即系你要二手啊。嗱，仲有一个半山一号又长江嘅，当时我都话啦，呢啲系假豪宅嚟，隔篱系乐民新村。係嘛？佢特登起咗，特登將嗰個出口咧擺喺上面嗰、那個唔知乜 Q 嘢長城街定乜嘢咁啊，當係扮九龍塘。喂，你嗰度係土瓜環嚟嘅， 嗯， 嗰啲咪實輸咯。半山一號到而家賣都要輸錢㗎。 半山一號 係啊， 半山一號係咪？哦，我記得啦， 樂民新村 土瓜環嘅，我記得啦， 土瓜環樂 咩 Solistro 唔知乜嘅，我記得 Solistro High 之後 唔知。 但個樣係真係起得好有氣勢咁樣嘅。 啊，靚！講真係靚。我有個朋友睇住樓話好靚啊，問我點樣，我話唔好買。一三個字，唔能夠講第四個字，因為真係買唔過嘛，實輸噶嘛，係咪？咁但係而家咧，講真咧，你而家市建局啊喺土瓜灣收唐樓啊，都萬七蚊尺。而家冇辦法成個整體水漲船高㗎啦。 咁啊，土瓜灣唔同嘅而家，因為當時就沙中線未有，而家沙中線係就嚟起好。 哦，係，咁啊 唔同啦。 咁啊係，所以佢收樓收到咁高價咯，係咪先？咁變咗咧，大家最緊要就算買新樓咧，揀啲尺價平嘅。咁啊，大型屋苑千祈唔好買單棟樓，買單棟樓幾時都損失。除咗你買威里閣啦嚇，咁嗰啲梗係冇得講啦，喺司徒拔道嚇，嗰啲梗係單棟噶啦，唔通有十座咩？係咪先？ 咪最尾都要 case by case 啊，好難全部都符合曬呢啲基本法則啫。 其實單棟樓咧買，尤其是而家新盤嘅單棟樓咧，你書面好高嘅，因為咧佢入價好高，實用率低， 同埋嗰啲多數係單棟納米樓嘛，即係又會整埋嗰啲咩環保露台啊，有工作平台嗰啲俾你，嗰度又食埋你一浸。其實嗰個單位好難用啊，啲真 係。而家都係啊，而家多數都有啊，多數露台完再加工作平台。 嗱，因為露台同工作平台咧，政府係豁免佢嘅樓面面積嘅，即係送俾佢嘅，但係佢收你咧就20,000蚊尺。咁嗰一個17尺加一個22尺嘅工作平台咧，就坐咗你80萬噶啦。係 啊， 咁嗰度咧就發展商就 每一間喎，都幾好啄喎， 就淨執你8條。系嘛？咁仲有喎，而家嘅新樓咧，我睇埋佢張積咧，佢係將柱牆全部劃曬落實用面積度嘅。以前嘅實用面積計算咧，我哋計 net 咧係唔計牆唔計柱，係講裡面鋪磚鋪到幾多尺嘅。所以而家嘅實用率咧，我就咁粗略睇咧，係少咗15% 最少。佢話500尺實用咧，最多都係得300幾尺，425尺最多。實用啊！如果真係寫500尺嗰啲嘢，所以如果而家譬如600尺實用咧，你減翻15%咧，得翻510尺嘅啫。因為佢嗰啲牆、嗰啲柱、嗰啲位咧係去咗好多嘅，連埋工作平台、環保平台，話發展商真係賺到笑。咁佢又冇錯喎，佢開計埋噶嘛，佢真係你屋算係你屋嘅部分噶嘛，但係你用唔到噶嘛，係咪？咁所以而家嘅實用面積咧， 穿牆咧先， 唔係，所以而家嘅實用面積咧，其實真係穩笨。所以唔係講而家嘅2005年咧，我嗰陣時去睇個新盤叫做上橋峰，係華智嘅喺灣仔街市嗰度啦。佢嗰個叫做625尺咧，比我而家之前我睇一個嗰啲舊，即係嗰啲舊嗰啲屋苑啊，大家都係625尺實用，佢少咗一間房。大家實用啊，講實用625尺咧，佢少一間房，而一間房係差唔多過百尺嘅一間大房，係。直情係 exactly 冇咗一嚿咁大嚿嘅面積，咁所以咧，你諗下啲牆同柱係去咗10%嘅，咁所以而家啲樓咧，其實真係好貴，咁但係咧貴，我見嗰啲買樓咧，即係我哋嗰日去到嗰個示範單位咧，下低排曬隊喎，排隊搭 lift 上睇示範單位， 打蛇餅， 係啊，打成蛇餅嘅，咁而且。一喐下咧，都話入1萬飛啊，超額幾多10倍啊！咁當然啦，呢啲係經紀俾出嚟嘅票啦。咁佢客人冇成本，咪抽咯，一個人抽幾張咪抽多。咁所以嗰啲飛就好多倍嘅。咁實際咧，其實就冇咁多人買嘅。但係咧，都係因為造成咗個，因為佢真係真金白銀用本票去抽噶嘛。咁變咗咧，睇落去嗰個勢就好似好強。咁我哋都講咗啦，點解啲人而家焗買新樓咧？原因就是因為你買嗰啲二手樓咧，你俾唔到首期。 係， 好似之前我哋咪講有個護士長同埋一個補習先生，喂兩公婆加埋揾15萬一個月噶，問題佢首期唔夠嘛。咁你買二手樓，你買1000萬嘅二手樓，咁你做按揭咧 就好金啦。 嗱，600萬以上咧借一半嘅啫嚇，唔係60%嘅，係借一半。咁你咧要俾500萬首期，再加利潤，你係咪要攞60%錢出嚟？咁佢邊度攞600萬咧？咁所以咧佢係。搞唔掂個首期，但係佢供得起有餘喎。 因為你市區又翻咁上下 size 咁，你真係1000萬啦要。 喂，600尺嘅啫，你買1000萬實 係啊，攞嚟兩房嚟嘅啫嘛， 兩房 咯，揾三房咯，冇細間嗰啲房。 三房都好難。 有啊，而家新嗰啲積係咁價，600幾先三房單位嚟㗎啦。 哦，係係。咁我哋好難理解，因為嗰啲房好細嘅，佢除咗間主人房之外咧，其他嗰啲房咧係好似工人房咁細。但係而家啲工人房仲離譜。点离谱法咧？ 啲工人房就好似一个衣柜咁大 一条啊， 一个衣柜瞓喺地下咁大。 系啊，好即系一条咁嘅嘢咧，就系工人房嚟噶啦。咁仲有套厕，以前我好耐之前咧，我睇过一个单位喺坚尼地道叫坚尼阁3300尺。咁啊，当时好平啊，我2004年睇咧卖3000萬嘅啫。啊，咁而家个睇当然好平啦，嗰阵时唔算平啦咁3300尺咧，佢嗰個廚房加工人房咧有3間，工人房係有廁所嘅，3間工人房加一個廚房咧，其實就等於出面一間700尺公屋嘅 size。 哇！ 真係噶，佢個廚房加3間工人房就有700尺。 之前俾人影過一個奇蹟咧，又係長實嗰啲咧，咁佢個工人房都好有創意嘅。工人房嗰、那個露台咧，就等於佢就佔咗間房嘅一半嘅位置啦，即係佢個窗可以夠一個人瞓上有餘 啊。哦，咁咪啱咯，慳咗啲位咯，個人瞓得上去。 睇個工人瞓唔瞓得到落去啦。 一般菲律賓，如果你係菲律賓請嘅工人咧，嗰個身材矮細少少嘅，咁可能得嘅，唔使咁長啊做到嚇。咁、 嗯、 但係咧，而家你會睇嗰啲，即係我哋講笑咁講啦，嗰啲俾外母住啊。咁當然係講笑啦嚇。咁啊，十分變嘅，如果你係俾外母住嚇。咁、但係咧，而家嗰個其實啲樓升到咁貴咧。大家即係覺得會唔會話嗱？其實每日都有人 PM 問我咧，話樓市會唔會爆啊，或者點樣咧？但係最近個頻率少咗嘅。嗱，初初我講樓盤位嘅時候咧，日日都有人 PM 我，喂，樓市幾時爆？樓市幾時爆？ 係咪阿湯文亮 PM 嚟啊？ 啊，唔係。咁但係最近咧，反而就冇越嚟越少人 PM 問我個市會唔會爆。其實好多人都覺得個市冇得爆。因為你去感受，你其實你去感受先得嘅。你我都話啦，你每個人個感受唔同咧，你得出嚟嘅結論或者你嘅判斷係一定係唔同噶嘛。 咪樓市就同股市好唔同嘅地方咧，你就好難估佢即係嗱，股市咧就唔同嘅，你可能單日升單日跌，但係大趨勢咧就仲係都有得捉下條路。咁但係樓市就唔可以，即係你冇得咁樣捉波幅噶嘛。其實，即係你話回翻幾多點之後就再升翻400點，就唔會咁噶嘛。 冇 嘅，佢完全單向走一邊。 係啦，樓市係單向走一邊嘅。加上咧，其實最緊要令到樓市點解可以升咁耐，仲繼續升上去咧，其實就係真係一個量化寬鬆。因為量化寬鬆咧係依個叫做金錢世界從來未發生過嘅嘢。因為以前咧。要發抄咧，係一定要有嘢 support 到先可以發到抄嘅。如果冇嘢 support 到咧，而發抄咧就變咗懶發啦。嚇、啊，大家都如果睇翻歷史，都會見到呢個一戰之後嘅威瑪共和啊，嗰、那個德國嘅威瑪共和，嗰、那個銀紙係貶值咧，係好誇張嘅。跟住到了第二次咧，就見到咧就係中國嘅金元券，上晝60萬一個叉燒包。到晏昼，都未到中午咋，已经转咗去80萬一个叉烧包噶啦。其实当时咧唔买个叉烧包，食嗰沓银纸就饱，一定饱过你买个叉烧包啦，系咪先？因为嗰沓银纸食落去咧可以饱2日嘅，我谂啊，你谂个个出粮攞个箩去装嘅，系咪？咁使乜买叉烧包啫？就食嗰沓钱咪得咯，系咪先？咁到第三次咧。叫做銀紙係一個大貶值咧，就係南美80年代，南美係經濟崩潰嘅，阿根廷、秘魯、巴西、智利嗰扎一扎嘅國家，尤其是以秘魯同阿根廷，又當時咧有好多南美廢鈔啊，因為佢哋嘅通脹咧係2000%，即係話咧一年裏面咧佢物價升20倍。一個麵包啊，買開2蚊嘅，突然間咧，聽日咧就要買4條嘢，咁點頂咧？係嘛？咁啊，梗係死火啦！因為咧，佢哋嗰個國家嘅財政唔得 ，support 唔到嗰個貨幣，所以咧貨幣會大幅貶值。咁但係美國唔同喎，美國咧，因為佢有特殊嘅國力，佢搞量化寬鬆，加上歐洲又搞，變咗全世界咧信佢哋嘛。咁啊，中國又搞啦，當然。所以咧，大家都會知道啦。而家你去問大陸，好多人都識答你嘅。中國嘅貨幣嗰個供應咧，係美金嘅一倍。嗰、那個貨幣供應，因為咧中國嘅貨幣供應係好似超過20萬億啦。咁啊，美金咧都係要買10萬億左右啫。咁、但係咧，貨幣供應係一回事，債又另一回事喎。美債可以唔止喎，美債發行已經10幾萬億啦，可以繼續印落去。咁變咗咧，而家全世界量化寬鬆嗰種模式咧又改變咗，佢唔係淨係印銀紙，佢係印債，印咗債之後咧，央行再買翻啲債，咁即係點啊？ 自己食翻自己 咯。即係我咧就發行100億嘅債，轉頭我自己又買翻，咁我等於我又無端端變咗多咗100億身家噶咯。而家個做法咧係由央行做，由聯儲局做。 而家等於一間上市公司自己發行債券之後，再自己買翻，跟住再聲稱自己嘅資產值膨脹完之後，再股價升翻，再賣翻俾你股民。 係啦，得唔得？可以咁講。咁所以咧，全世界嘅嗰個資產泡沫咧係不斷膨脹嘅，所以咧啲人咧就話收水。收咩水啊？而家仲印紧债啊！你谂下点样膨，点样可以收水啊？印咗出嚟嘅钱就喺翻度噶啦，唔会烧咗嘅啲银纸，除非咁啦。联储局就话美金10合1啦，或者美债10合1啦，得唔得？ 股票咩？ 股票得啫，八仔啊得啫。 咁即系而家佢有一个好完善嘅机制，保持住自己唔好爆噶啦，即时。 系啊，而家呢个机制咧系好似以前格林斯潘讲过嘅。格林斯潘话咧，佢知道美国呢、這个债市股市有泡沫，所以佢咧就喺泡沫上面加一层 每一次就加一層落去，希望咧就變成一個氣球，咁就唔會爆啦。只 係 咧吹漲咗之後咧，一見到太大啦，就放翻少少氣，令到佢呢個氣球咧繼續唔會爆煲。咁但係而家唔同喎，而家咧佢係得 Johnny 先講得啱啦，每即係佢一個央行可以不定咁印呢個債券出嚟，而自己買翻，仲定時定候去買債。咁你諗下啦，嗰啲資產咪突然間多咗咯？喂，唔使印嘅原來而家。咁你諗下，嗰啲資產價格點會唔升啫？所以嗰啲樓咪係咁升。仲有我一路都強調咯，樓咧就唔係淨係香港升嘅，係咪？比香港大好多嘅加拿大啊、澳洲啊，喂，澳洲嘅地方多到不得了啦，幾千萬人口。那個 size 同中國差唔多嘅，細過中國少少嘅啫。咁大嘅地方啲樓一樣咁貴，係咪？咁當然塔斯曼尼亞平啲啦，阿珍 B C 住嗰度嚇，嗰度冇咁貴啦。咁但係一樣喎，你唔見佢崩潰，而家係全世界嘅美國呢個效應，唔係淨係香港嘅。所以咧嚟緊我都唔敢估會幾時會真係有得爆，但係咧， 個問題唔係話佢一定唔爆，你都唔係咁講。個問題係好難。好準確咁樣睇得到佢幾時爆，咁你亦都 so long as 你睇唔到佢有個咩因素係會無端端爆咧，咁我哋只能夠推測佢都仲係有一段時間會升咯。 唔係，我當時其實引用翻係嗰個叫做咧邏輯，你要將佢調翻轉頭嚟睇。而家唔係樓市爆唔爆嘅問題，而家係貨幣爆啊嘛，而家係貨幣跌啊嘛。 除非佢哋嘅機制，即係依家佢哋玩緊呢個機制，出現咗啲咩問題先至會爆嘅啫喎。其實， 唔係因為咧，啲人即係嗰個叫做咧地位嘅問題、就是，就係以前咧就係用錢去衡量嗰個物業，而家調翻轉頭啫嘛，即係將個角色調翻轉頭啊，嗰個物業嚟衡量翻你啲錢啊嘛。而家問題就係你嘅錢，我永遠都追唔到呢個物業，原因就係你啲錢會不斷膨脹啊嘛，不斷數目會不斷越嚟越多嘛，我手上嘅物業係唔會不越嚟越多噶嘛，呢個係嗰個核心嘅問題嘛，係咪？所以點解講樓本位咧，就係咧錢同埋物業嗰個地位互逆啊，大家嗰個地位調轉咗啊，對調咗啊，而家咧係爆咗啊，係貨幣爆咗嘛，係銀紙爆咗嘛。你諗下，啲人有以前好多年來我講，有好多人係唔認同我嘅，但係而家係冇辦法否認呢個事實，就係咧2014年我初初講樓本位嘅時候，到而家同一個購買力係跌咗幾多，大家有目共睹嘅，係咪？正如當時有人問我樓市跌幾多，我話今年升三成，原因係啲銀紙跌啊嘛，係咪？即係你購買力。2014年的購買力，你揸住500萬，你可以買到上車盤。而家上車盤已經跳到800萬，係咪？500萬可以買到啲乜嘢？只能夠買一房，係200幾呎嘅一房。咁所以你見到銀紙係咪跌咗？係銀紙跌咯，唔係錢升，即係唔係講樓升咯，係咪？ 其實2014年嗰陣時即係、就是、佔中咧，除咗初头嗰几日个股市有反应之外咧， 系啊， 好明显个股好明显个楼市系一啲反应都冇嘅对呢件事。 哦，系啊，因为你占中嘅地方冇乜楼噶嘛，你占旺角嗰度附近。 唔系同以往香港人一有大事发生，跟住个会发生恐慌嗰样嘢咧，而家唔知点解咧，系完全冇晒。 因为经历过沙士啊，香港人已经完全冇呢个恐慌嗰个习惯噶啦，因为咧。天大嘅事都發生過啦，有咩事啫？ 因為嚟到沙士咁極端咧，即係死咁多人啊，會宣布疫浮啊，即係喂，但係到最後都冇事，即係樓市都再上翻去噶嘛，你見？ 係啊，咁其實最即係如果你話真係要令到香港樓市要大跌嘅咧，其實只有一個因素嘅啫，就係、是、大亞灣咯。嚇、啊，咁我都講咗啦，如果你大亞灣真係爆炸，咁你無論你住喺10,000呎。定係自己10,000尺嘅 Monaco 神都一樣噶嘛？大家嚇，你可能 呢個當然啦， 死遲兩三秒啫，嚇一爆嚟爭兩三秒就走唔甩嘅嚇。咁除此之外，大家一樣咯，係咪？咁變咗咧？ 咁啊，而家即係最多人問就係、是、到底會唔會喺呢個中美啊展開呢個貿易戰啦、 啊？係咁啊，因為呢節時間夠啦，我哋唔能夠喺呢節講啦，變咗咧，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分析中美貿易戰同埋全球股市的關聯。 好。